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79集，林家送的礼物。李秘书发动车朝目的地行驶。 大小姐，你待会儿得控制一下你的脾气。 红灯，李秘书停了车，往后视镜看了一眼。 就算那位秦小姐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你也不要说出来。 程温如性格比较刺，有些大小姐的脾气，李秘书是真的有一点担忧待会儿的见面。他跟京城其他人不一样，京城所有人都认为程温如的这家公司是他跟程俊两个人合伙开的，而程俊一点力气都没出，靠姐姐跟程家。可是李秘书从创业开始就跟在两人身后，自然知道公司成立初期大部分的策划都是程俊做的。后来公司步入正轨，他连分红都没有拿，直接把股份转让给了程温如。当然程温如没有理所当然地收下来，每年年末都会给程俊的卡上打一笔钱。李秘书不希望因为这件事让姐弟俩有隔阂。听李秘书这么说，程温如不太在意地摆手， 不用你提醒。 两人一路说着，终于到达了程俊发过来的地址。李秘书把车钥匙扔给保安，让他去停车，他则是跟着程温如一起上楼。秦冉也才刚到包厢没多久，此时他的腿微微搭着，把定位发给林思然。林思然早就到市里了，待会儿直接来这儿。他今天依旧穿着白色 T 恤，不过外面随意地套了一件黑白格子衬衫，手上还拿着鸭舌帽，随意地转着，两边的耳朵里塞着耳机，嘴里还咬着一根棒棒糖。耳机里是何晨的声音， 真的不来会所一趟？ 过段时间。秦冉漫不经心地把玩着鸭舌帽。马修最近没有下单了吧？他说的是马修找孤狼查 Q 的事情。 马修似乎被什么事情绊住了，最近 M 州市里一团糟，哪里有空下单？ 手机那头的何晨拧开一瓶可乐喝了一口。 还有你来京城万事小心，你外婆那事儿不简单。 知道。秦冉把鸭舌帽倒扣在头上，随意把衬衫的最底下的一粒扣子解开，笑得漫不经心。爸爸就等着他们呢。他说完一抬头就看到一男一女两人。秦冉伸手扯下耳机塞到兜里，往旁边侧了侧，上了一条路，然后往尽头的卫生间走。迎面而来的一男一女正是程温如跟李秘书，两方人马擦肩而过，都没有看清对方的脸，程温如只看到那女生的侧脸，挺好看的。秦冉去了卫生间，程温如的脚步却停了停，笑道， 这年头的女孩子挺酷啊，你说她是不是？ 打住。 李秘书看了程温如一眼， 你别幻想秦小姐是怎么样的人。 程温如觉得这样确实对未来弟妹不太好，就没有再说，只是遗憾，如果未来弟妹真是刚刚那样的，其实也挺不错的。两人停在包厢门口，程温如没有立马敲门，而是伸手理了理自己的头发，又上下看了一眼自己穿的衣服。他今天上午跟人有生意谈，穿的是白衬衫西装裤，衬衫的衣角被他塞到了裤子里，头发也挽了起来，看起来是十分精明干练的女强人形象。 李秘书，我会不会不居家？ 他扯了一下自己的衣袖，微微侧眸。李秘书嘴角抽了一下， 大小姐，这就是您一贯的形象，非常好。 程温如点点头，敲了三声门。没有几分钟，程木就打开了包厢门，他手里还拿着一个茶壶。 大小姐。 他微微颔首， 然后侧身让开了一个位置让程温如进去。程家五行只对程俊言听计从，尤其程金、程水他们，程木这个态度算得上是五行中比较好的一位了。程温如也不纠结程木的态度，一边往里面走，一边不动声色地看向餐桌。程俊坐在窗边，他身边还有一个空位，程木正在把一杯茶放在他身侧的位子上，那女生应该还没有来。程温如紧绷的身体放缓，他坐在能够看到门的方向，精致的眉峰微微挑起。 人呢？你别忽悠我。 程俊往椅背上靠了靠，懒洋洋地回道： 去卫生间了。 程温如点点头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跟程俊说话。没说两句，包厢门就被推开了。程温如立马坐直身体，目不转睛地看着门外。进来的是一个挺眼熟的身影，黑白格子衬衫最后一粒扣子被他给扯了，随意地披着，眉眼微垂，面容有些掩饰不住的张狂与野性，侧颜看上去就好看，正脸看上去更加摄人。在没有见到秦冉之前，程温如幻想过秦冉究竟是什么样子的。有过李秘书的提醒，程温如觉得就算那位弟妹真的有些糟糕，她也能接受，毕竟之前有程管家的提示。京城一直就有这种说法，可能找不到能跟程家太子爷相媲美的容色，程温如也很赞同。然而现在看到秦冉，程温如觉得这种说法可以改一改了。程木极其熟练地拉开秦冉的椅子，然后看向秦冉询问： 秦小姐，林同学到了没？ 他的语气跟动作都十分恭敬。因为程木的话把稍微愣住的程温如跟李秘书的思绪拉了回来，这一回神，两人对程木的态度十分意外。程木那是对程温如都不假辞色的一个，秦冉随意地朝程木挥手，十分熟练地吩咐道：应该快到了，你下去接他们。 哦，好。 程木点点头，然后跟程温如打了声招呼，就开门下楼。 这是我姐。 程俊看程温如半晌没有反应，轻笑了一声，才撑着桌子抬抬下巴，指着程温如的方向介绍道：毕竟经营商场多年，反应很快，他眉眼间有些许英气，跟秦冉说话的时候用了平生12分的温柔。 冉冉是吧？今天冒昧打扰你，千万不要见外。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，一个是精英女强人，一个在村里是村霸，在学校是校霸，分明是两种类型的人，可意外的在某一方面竟然十分合拍，没有丝毫尴尬。程温如本来坐在程俊这边的，正对着门，话说到一半，他又拿着包换了一个位置，换到了秦冉这边。一行人没有说几句，程木就带着林思然一家进来了。林家是开着面包车过来的，车子跟行李就停在楼下，林爸爸跟林妈妈走在前面，林思然走在最后，手里还拎着个白色的小塑料袋。林爸爸之前给林思然开家长会的时候跟程俊见过，两人都还记得对方。他穿着黑色的裤子，裤脚卷起，衬衫的袖子也卷起来，手上还拿着一个草帽，面容憨厚，一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花农的形象。程木给秦冉重新倒了一杯水，然后站在程温如身边，压低声音说道： 林家人是种花草的，他们女儿跟秦小姐是同桌。 程温如不动声色地点点头，表示了解。一行人热热闹闹地吃饭，程俊拿着筷子跟坐在身侧的林爸爸讨论道： 哎，最近生意怎么样？ 不太好，被宠物啃了不少。 林爸爸摇头，说起这个愁眉苦脸的。 那真是可惜了。 程俊一愣，然后无奈地笑了笑。坐在一边的程木有些愣怔，哈，俊爷是为了秦小姐什么话都能说出来呀、啊。林爸爸跟程俊碰了一杯。这边程温如原本以为会跟林妈妈说不上话，可一说起来发现聊得挺投机的。林妈妈的见识层面真的不像是一个普通的花农，倒像是贵族名媛。一行人大多都是刚见面，可聊的都非常投机。饭后程温如才拿出了礼品袋，从里面拿出了给秦冉的见面礼，是一个钻石项链，今年的新款，远远看起来精致又华丽。看程温如拿起了见面礼，林爸爸也想起来带给秦冉的礼物。他看了一眼林思然的方向，林思然的手迟疑着，没有立马先拿出来。之前魏大师那一次有顾惜池的塑料袋在前，林思然跟风趁热拿出来，这一次没有顾惜池的塑料袋陪伴了。看看程温如递给秦冉那精致的包装，林思然惭愧地低下了头。林爸爸已经起身要走了，他催促林思然： 哎，快把礼物给冉冉，我们得快点下车了，咪咪还在车里等我们。 林叔叔，怎么没把咪咪带上来？ 程木想起了那个可怜的猫。林爸爸笑道： 咪咪不太适合来酒店。 林爸说完，看林思然还没有拿出来礼物，他不由催促： 林思然，你速度点儿。 林思然这才慢吞吞地把手中的袋子拿起来，低着头，十分英勇就义地把手中的塑料袋递给秦冉。 冉冉，这是我爸妈送你的升学礼物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